提讯宋熙其实并不是为了得到消息，只是为了确认驼子李口中的话到底有多少值得推敲。郭林之前已经看过刘宇拿给他的口供，宋七再次交代的内容几乎与口供一致，就是一口咬定他是受了驼子李的指使去杀陈四。至于具体的原因他不清楚，而与他相关的其他罪行他也概不承认，所以过程倒是没用多少时间。郭林从审讯室走出来的时候，刘宇问了一句， 怎么样？ 他沉默的时候比他说话的时候有用。 一看这说辞就是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郭林提讯的时候，宋熙根本是对答如流，个别问题上含糊其辞，也一概推说不知道，或者说不记得了。 不过通过他的话，我倒是确认了一件事，指使他这么搞死驼子里的人来头肯定不小。宋熙的态度很嚣张，他似乎很有信心，就算他把驼子里拖出来垫背，他也绝对不会有事。至于保他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暴风，我还不能确认。 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放心，就这些已经足够了。 郭林不是个会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驼子里提供的资料很有用，但他毕竟是个犯罪分子。郭林内心除了乔家根本是什么人都不信的，无论驼子里所给出的理由有多充分，解释的有多合乎逻辑，他依然是保持着怀疑态度。在他们跟驼子里谈好条件之后，对方终于将暴风为什么贿赂证据录像以及放在什么地方全部都老实交代了。从葛老六死后，他就知道暴风迟早要对付他，所以他收买了一个跟在暴风身边比较近的小弟。录像带的事儿都是这个小弟说的，据说就在暴风一家俱乐部的办公室密码箱里，而内容是谈了一笔数额不小的毒品交易，里面所涉及的内容够暴风和他们来回死好几遍的。暴风留着他也无非是为了牵制黑豹和驼子里。不过这些说法也都是李岩和暴风交谈的时候透露出的消息，具体有几分可信，驼子里当然也不可能真的去验证过。 我操，他这说了不是等于没说？ 耿伟终于明白为什么驼子里之前死咬着不松口，非要郭林先同意他的要求。他心里很清楚，实话实说自己连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 嗯。 郭林倒是不意外，他转了下手上的笔。 本来就是一堆废话。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的计划里从来都没有准备去确认那一个录像。 指着这种东西还不如他们直接冲进去抓人来得快一点。 哦？ 驼子里这个人比他的话可有用多了。 郭林笑了一下，走上他这条贼船还想全身而退，驼子里的智商比他的年龄天真多了。乔家听完郭林的计划之后，干脆利索地鼓起了掌。 不错，你这脑子呀，搁在古代怎么也能混成一等奸臣。所有能用上不能用上的，你还真是宁可错杀都不放过啊。 话也不用说的那么难听。 哼，说真的，你要不是去做了警察，暴风现在早就没饭吃了。 有空在这儿拼，你先想一想具体怎么操作吧。 郭林的想法其实是电影里最常见的办法。暴风不是固定时间会找驼子里和黑狗去圆桌会议吗？既然驼子里已经想跟他们合作了，那何必还要再去找一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录像？直接让驼子里带着设备进去，将他们开会的证据录下来，铁证如山，他们直接进去抓人就行了，干脆利索，风险率降到了最低。不过乔家完全能够想象到驼子里听到这个计划之后的惨白脸色。 郭林这手牌打得真不错，到最后送死的都不是他们警方自己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监听设备你要怎么带进去？ 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暴风为人这么谨慎，一定是层层检查之后的，想瞒过他可不容易。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们还要防着驼子里临时倒戈把你们都撂了，万一他露了马脚惊着了暴风， 你们再想什么招都没用了。 我没有打算告诉驼子李真相，他所知道的计划是我们借着他跟暴风开会的时机去找那一份录像，他只需要拖着暴风就可以了。 他们说的话越多，他们就越容易从中找到定罪的证据。这就是郭林为什么敢答应驼子李之前开口提的那些要求。就算之前全部与他相关的案件都既往不咎，在他跟暴风所谈的话里也一定不会少了给他定罪的罪名。乔家闻言摇了摇头，这场警匪的博弈当中，他们这些坏人还真是处于食物链的最底层。 搜身的工作一般都是大雷和李延青自做的，想要糊弄这两个人太不容易了，除非驼子里有非带进去不可的东西，不然暴风弄不好会让他们脱光了再进去。这就是为什么谈非法交易的人都喜欢选在洗浴中心，大家都是坦诚相见，自然安全系数高一点。 郭林也知道这个是最难的，他皱了一下眉。 如果能够提前知道暴风安排在什么地方，提前布置就再好不过了。 说的容易，这种事儿暴风那边的人怎么可能提前透露啊？不过倒也不是绝对没希望。我虽然猜不到他一定会去哪儿，但如果有意外的事情让他改变计划，我倒是能想到他的备选地点在哪儿。 他还没忘了那个让他几乎做了一星期噩梦的四合院，他都敢在那里开枪杀人了，想来一定是他最有把握的地方。至于怎么让暴风心生戒备，这其实倒不怎么难，毕竟他本来就是那么多疑的人。暴风每次安排黑豹和驼子里开会，都是上一次碰面就先敲定了时间，然后事到临头再来通知地点。而所谓的通知地点，其实也是暴风亲自安排人去接，真要说是在什么地儿见，也就只有暴风自己心里头最清楚。所以乔家要是想在中间使绊子，前提条件是他得先混得上暴风让他去接人的这个差事。李岩对他还有戒心，主动请缨这事儿不太靠谱。乔家琢磨了好几天，想来想去，他索性直接找上阿松。自从上次他跟李岩谈完，很长时间他都没怎么搭理那小子。阿松也知道乔家对他有火，不敢自讨没趣，所以也躲着走。但是想想也知道，之前李岩对他另眼相看，纯粹是因为乔家。如今乔家跟阿松说破了，自然也就不值钱了。两边都不讨好，阿松心里头也别扭。乔家这次能主动找他，阿松当然是拼出了万死不辞的劲头。不过不出乔家意料，他代替阿松出现的时候，李岩果然还是第一时间察觉到了。 怎么你亲自来了？阿松呢？ 那小子昨天也不知道吃坏什么东西了，今儿早上给我打电话说怕鲍先生回头要收拾他，我就过来替下手。 哦，是吗？不过这种小弟的活儿，还是别劳烦你乔哥了。大雷，再给我抓个人。 李岩话没说完，乔家往他前面截了一步。 岩哥，我这也好久没见着鲍先生了，你好歹给我个表现的机会啊。 乔家这倒是实话，也不知道是他上次跟李岩枪声的事情被暴风知道了，还是其他的原因。这段时间暴风完全当他这人是死了，很久也没派个活，就连阿松都以为他这次难得这么主动是为了挽回下自己这乔哥的位置。可是李岩没那么好糊弄，他看着乔家半天，一直到暴风走出来看见他俩都没有明确表态。